Thank you. 大老爷，并无负了银。 个老人，哎呀爹，你我夫妻要登门叩谢参禅师吧。 那你病尽昨日，再去也还不去。 天气哪里知道，方才我这病一再旦夕，如今有了这一次，吃了一身的痛汗，我这病呢就好了哦。期待明天我夫妻登门叩谢他便了。 我们大闹一恩门，尽管女不良身家一条，留得我父亲女不良命，将可一点这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恨，我这病呢就好了哦。 哦，怎么 你这病见了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恨就好了哦？就好了哦。 哎呀，我想通啊，我想 看想起来这谁家一餐这银子们倒算的是好宝贝，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， 那好我天不然可我不敢听你听不难听 you

在青楼上，阴阳难解。 宝儿才半年，快把我的过年过节的心不存，只叫我好意思看得强啊你。 来呀！ 哎呀！